见，抱头还眼，怒气装满眉宇间，他就是早去北海，满腔仇怨冲军阀，陈满顺手将银枪葫芦靠一边，他点了些乱草来取暖，闷悠悠把鼓酒的葫芦脱手间，嘟嘟嘟酒入愁肠似朝卷，梆梆梆敲楼钢鼓恨朝廷，昏聩荒淫，横征暴敛，贼高俅，为虎作伥，罪恶滔天，害得我白虎堂前遭冤狱，戴枷锁，险些丧命在野猪林前，颠沛沧州有家难返，多蒙啊乡邻父老照应咱。方才不久在李小妹的酒店遇小妹哥嫂许心田，他说道，现如今军魂陈令，天日不见杨恨狼吞，越加凶残，那昏庸的朝廷何足恋，倒不如弃暗投明，上梁山一席话说得我千回万转，心如我总想，倘能得赦回京去，夫妻聚首重列朝班，司机在报仇冤，看起来效忠皇朝空城梦幻，好男儿想到此，忽听门外有人把林冲叫，原来是李小二推门而入，他面带不安，忙说道，方才教头您刚离开了酒店，有两个东京人与本地的营管进里边，他三人窃窃私语，鬼鬼祟祟说什么高太玉草了场，什么后上凤冠，莫非受了那求老贼的命，陷害教头在雪夜寒天。林冲又问了问来人的模样，听罢后他怒火燃，要钢牙还眼，反定是那高俅的鹰犬狗入圈，只要

你拒捕杀官，想逃活命难上难，官逼民反，不得不反，倒不如杀他个南阳马贩上梁山。这时候金鼓大作，人声喊呼，无数的官兵奔庙前，豹子头将脚一跺说罚两马，亮银枪手中装，嘣啷啷五龙摆摆上下翻。李小妹儿刚到起处人头落，杀杀杀反反反，杀上一片声震天，只杀得官兵官将亡魂丧胆，一个个弃甲丢盔，他们狼狈不堪。这一回山神庙前尸横血溅， 欣赏了小兰云先生演唱的这段《水浒传》中的故事逼上梁山，下边呢我们换上一个曲种啊，再来欣赏一段《水浒传》中的故事，请上单弦名家马增慧先生为我们带来一段单弦挑帘裁衣。 那人物是西门庆、潘金莲，还有个武大郎啊。这一日，西门庆在大街上闲游，也无非是五色红妆，他来至在那武大郎的楼下，才引出来一段孽一个小板凳愣上不去个炕，五官丑陋啊，那个其貌不扬，娶妻潘金莲美貌无双，她在那个赵宅呀、啊、就当过了梅香，原本他是备考，可巧没考上，窝里窝囊的就嫁给了武大郎，自己埋怨自己的命不强，也是我前生啊没烧高香，并不是我嫌他，因为他进庙炕，半夜里闹水灾，我赶紧的就逃荒，这般时候不见还乡，眼看着西方就坠落了太阳，